间走下去，请你站在我们快走向哪里、yeah、我们有默契，爱就算难预期，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就只有 眼想你，那样想你，纯洁爱情， 此生无意虚度在何方，嬉笑掩面与人诉衷肠， 望窗外寒星冷月，却隐隐发光，陪你人世不老，千年眷顾一笑， 万年纯洁的爱恋， 陪你永世到老，等红颜已成双， 那样无悔的爱恋，终回头人间来日奔，泪已两行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，陪你永世不老，千年眷顾一笑， 那样纯洁的爱恋， 陪你永世到老，等红颜已成双，那样无悔的爱恋， 重回头人间来世奔，泪已两行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，身旁， 给你我的全部，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，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，怕你哭，怕你孤单，怕你糊涂，红尘千山万路，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梦的路，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轻轻呼，放心的追逐，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跟你疯疯不哭，一着昨日赌注千辛万苦，想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，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因为的风雨无助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为你追求不认输，幸福，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

歌词有些记不得，听我哼着，你眼眶却红了，是否想起什么呢？生命中一连串选择，用舍得换值得，悲伤和快乐一唱一和，谱写整个动人因为曲折。岁月是万年的河，载着希望逆风行歌，为挚爱深情唱着，为梦想呐喊嘶吼，都是勇敢的歌者。情到水中只忐忑，心念会在心上发热，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，把坎坷唱成歌。

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在你的心越住，爱越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在坚固的心也住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

切都随风。如果你能让我心动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？所有真心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真的等你等到心动，平平淡淡的爱真不相拥。等你等到我心动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动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？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

绝望了，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Yeah.

舍不得。